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30号星期四，今天也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了。我们首先呢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上午部分地区出现了零星小雨，受到降雨影响，下午天空云量较多，升温乏力。今天的白天最高气温呢只有22度左右，气温呢较昨天有所下降，请大家调整着装，防止受凉。另外，国庆假期将至，假期期间呢也是多降雨天气，也计划驾车出行的朋友啊，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报，及时的来调整行程。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是，今天下午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后天呢是双休日，也是11长假的这个第一天和第二天的假期，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周六呢是阴转小雨的天气，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7度。周日阴转多云，南转北风3-4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从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七天长假前半段呢是阴天啊比较多，那么后半段呢是雨天比较多，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临近预报来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那在今天的科创在线部分，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圆满完成，我国计划今年发射首颗太阳探测卫星，清华首名 AI 学生华志斌首次露正脸唱歌，意大利研究者制造提取月球水氧的新装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好，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看看为大家盘点一些最近发生的重要的科创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日前举行的2021中关村论坛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开幕式上，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许强表示，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出发地、原始创新的策源地、自主创新的主阵地，中关村先后诞生了超级计算机、中文搜索引擎、人工智能芯片等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变革性的重大科技成果。未来北京将着力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包括积极推动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加快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等。据介绍，北京将实现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生物技术等领域4个占先，实现集成电路产研一体化、关键新材料、关键零部件、高端仪器设备等方面的4个突破。许强表示，北京呢还将适应创新示范新变化，推动科技创新面向生产生活新需求，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支持首都高质量发展。另外，北京还将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做先行先试排头兵，积极参与全球的创新网络，促进科技创新交流合作。我们说中关村呢是北京国际科技中心建设的主阵地，是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那么新时期，中关村将不仅是北京的中关村，更是中国的中关村，也是世界的中关村。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雪龙2号极地科学考察船顺利返回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圆满完成。考察队呢于7月12号从上海起航，历时79天，航程1.4万海里。在考察期间，考察队员们围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在北极公海区域采取走航观测、断面调查等方式， 顺利完成了楚科奇海、大气、海洋、生态等综合观测，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我国在地缘上啊是近北极国家，也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北极的自然状况及其变化对我国的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而也关系到我国在农业、林业、渔业、海洋等领域的经济利益，所以北极科考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说完了地球上的北极考察，我们再到太空去看一看哈。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日前在珠海开幕，会上展出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的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卫星呢计划今年发射，作为我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卫星的发射成功会标志中国正式进入了探日时代。据了解，我国即将发射的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科学载荷为太阳哈成像光谱仪，将首次实现空间太阳哈波段的光谱成像探测。那么对于这条谱线的数据分析，可以获得太阳爆发时大气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研究太阳爆发的动力学过程以及物理机制，也显著提升我国在太阳物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卫星呢采用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度平台设计，通过采用平台舱、载荷舱可分离式设计理念，将实现载荷舱的超高精度指向控制，较现有水平提升1到2个数量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新闻哈，又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中国首个原创虚拟学生华志斌于今年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来学习，在清华园里开启学习和研究生涯。那么最近团队首次发布了他的正面露脸视频，视频里他歌声甜美，表情动作也十分真实。他的歌声、人类生物学特征全部是由人工智能完成，那肢体则由团队成员进行训练完成。据介绍，华志斌呢是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北京智源研究院、智谱 AI 和小兵公司联合培养，他可以作诗作曲、生成图画，还将具有一定的推理和情感交互的能力，这也让华志斌大大不同于一般的虚拟人物。那么在之前我们的访谈内容当中哈，也谈到过跟这个虚拟偶像有关的一些话题。我们说技术的进步可以实现这种人工智能啊更仿真啊更仿人类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推理的能力还是情感交互能力，这可能都是技术不断进步有所呈现的。当然虚拟人物背后的经济价值啊，在这个整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待进一步去发掘。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我们说未来的月球探险者啊，也许可能会从尘土里挤出水来。那么一台原型设备可以高效自主地从人工制造的月球尘土中提取水和氧气，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呢？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的米歇尔和他的同事制造并测试了一款从人工月球尘土中提取氧的装置。这个装置的主要部分呢，是一个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的熔炉。这样的高温呢，让被送入熔炉的月球尘土直接从固态变成了气态。然后研究人员向其中添加氢气和甲烷，这些气体呢随后发生了化学反应，产生可以从中提取氧气的水。那么提取氧气后还剩下3种主要物质，氢气和甲烷呢可以被送回熔炉，而富含金属的月球尘土呢要么被留下来，要么进一步加工用于其他用途。研究人员测试了该系统的几个不同版本，那么最高效的版本呢，从人工月球尘土中提取出了24%的氧，占尘土样本总质量的11%。研究人员表示，这种设备可以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并且没有任何堵塞，这也是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的一大亮点和进步。 盘点完今天的科创资讯哈，我们说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就要迎来十一的七天长假了。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啊，可能都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出行计划。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请广大市民呢要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继续坚持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热点地区旅游或者是出差。还有建议市民朋友啊，近期呢咱们尽量减少出京，最好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那么减少不必要的聚会。此外，各单位还要压实四方责任，要严格遵守佩戴口罩、各类场所进门测量体温验码、就餐要保持距离等这些相关规定。个人呢也要提高自己的防护意识，我们日常呢要做好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少聚集这样的一些工作，倡导文明健康旅游，还要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好垃圾分类。市民游客要自觉遵守防疫规定，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也要及时就医。在这儿哈，还是要提醒大家，这种常态化疫情防控，我们要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和他人的健康负好责，也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健康、平安、快乐的十一长假。好了，以上的内容呢就是今天的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津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就在近日，首届人民安防八达岭低空安全峰会期间，延庆区呢在八达岭机场进行了低空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低空运行服务提前练兵。在这次低空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高空巡查机、无线通信无人机、无人带领式机器人等智能设备。而在演练模拟场地会出现突发火灾、发现黑飞无人机等情况，各项设备也是迅速响应，要完成侦察巡查、空地灭火、应急处置、空中投送等内容。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也凸显了高科技智能装备的应用。那么今天我们再来针对无人机黑飞，还有包括这种空投一些应急装备这方面的演练，感受一下现场的情况。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好，接下来要进行无人机的反制演示了。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如何侦察到黑飞的无人机，然后对它进行一个预警甚至是反制。我们也来看一看在这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演习区域里边出现了一台正在对救援现场进行黑飞拍摄的非法无人机。指挥部调用了北京力防科技的单兵无人机反制设备和车载反制设备进行精准反制。 现在天空上呢飞起了三架小型无人机， 防御系统和便携式无人机反制设备。其中车载无人机防御是将固定无人机防御系统进行模块化、小型化设计，具有迅速布控、快速射控、高速随控特点，能够有效地应对无人机侵扰重要目标、重大活动安全风险，实现重点部位常态自动巡控、临时现场移动管控和行车路线伴随保障，并可通过对无人机遥控器的测向功能协助抓捕飞手。 现在在地面上，我们看到一辆这个普通的小型车上面呢，安装了很多专业的设备，比如说有一些这种遥感啊，还有包括一些感应装置啊， 具有响应迅速、携带简便、侦察快、识别准、无虚警等特点，适用于活动现场无人机管控，可迅速致使无人机迫降。 我们现在看到车上的工作人员已经下来了。 我们现在看到无人机管控人员利用车载式无人机防御系统的黑白名单和精准反制功能，正在切断黑 黑飞无人机遥控链路，而不影响正常执行任务的临近无人机，换用单兵便携式无人机反制设备，对其进行导航信号干扰。 天空上面三个小型无人机呢，只有其中一个被工作人员用一个专业的设备哈，是进行了一种这种干扰信号干扰，让它能够顺利的迫降到这个空旷的地面。而剩下两位正常的工作的无人机呢，还是继续在天空上来去进行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反制无人机的方式呢，能够实现精准反制。刚才工作人员从车上拿下来的一个装备呢，看起来有点像那种狙击枪啊，但是它的这个个头会更大一点，它是通过这种干扰信号的方式实现让无人机能够迫降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知道，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我们经常需要向灾区投送卫星电话、食品、药品、血浆等各种补给和医疗用品。下面我们有请山东中创无人机和西安腾签电子一起配合进行空中立体投送演示。 下一个阶段呢，是进行这种立体空中投送啊。这个在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呢，在救灾减灾的过程当中啊，尤其灾后重建，然后进行物资投运这个方面呢，其实无人机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那我们看到这个宙宇的无人机啊，上面写的是宙宇和消防中创航空。这个无人机呢，带了两个这样的螺旋桨，小型螺旋桨。它的这个样子呢，跟我们传统的这种飞机长得是不一样的。它依靠上面两个螺旋桨，然后带动整个机体呢实现起飞。那么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机体下面呢，工作人员现在正在安一些防疫物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挂载了一个西安腾签电子的无伞空投箱。 好的，现在宙宇的这个无人机呢，已经开始螺旋桨启动，马上要起飞了。它下面搭载的这样的一个应急包啊，救急包，然后也是会随着飞机一起来起飞。螺旋桨呢是越转越快哈。这个机体呢，我目测长度大概有一米左右。现在呢，飞机已经起飞了。可以听到螺旋桨的这个马达声音。由 西安腾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无伞空投箱，具有优异的抗冲击、防水、防火性能，可以在300米高度空投几十至上百公斤的武装设备、后勤给养、医疗药品及救援器材等，并且可以重复使用，极大提升了直升机和无人机在应急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的效能。无伞空投箱已经在远处从100多米的高空凌空抛下，不带降落伞，直接摔在地上。 刚才呢，在100多米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哈，飞机是实现了一个静止，然后迅速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包从100米的高度进行了一个空投， 并且开箱检查物品是否完整。 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迅速的把飞机投下来的这个应急包呢拿回到了安全的地带啊，然后要检查一下应急包当中的这些物品是不是完好无损。 检查物品的是蓝豹救援队员。 好，现在应急包已经被打开了，我们看到里面的物品呢是完好无损 的。我们看到蓝豹救援队员 引发了现场的掌声啊， 通过对讲机向指挥部进行了空投成功汇报。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刚才呢，在现场演示的是车载式无人机防御系统和便携式无人机反制设备迅速抵达演练现场，通过系统黑白名单功能实时的监控现场低空飞行的态势，并且呢，通过干扰系统的精准反制功能和便携式无人机反制设备的组合应用，在不影响同一空域临近执行任务的正常无人机的情况下呢，成功的是将黑飞无人机迫降到了地面指定区域。同时，车载式无人机防御系统的执行人员也根据对无人机遥控器的测向结果和车载移动巡向功能，快速向飞手遥控设备方向去行动，迅速的可以将飞手抓捕。那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成果呢，也可以在无人机的黑飞这个领域啊，做很多的这种防范和应急处理工作。 除了无人机防御之外，还看到了这种无人机在救灾过程当中去投放应急包一个实际的效果。那么低空安全到底意味着什么啊？我们也是采访了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莹，听他来说一说安全防范哈、在生活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因为现在的安防行业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现在雪亮工程啊，我们的道路交通啊，监控啊，都是我们为社会公共安全打造了一个叫安全防范的一个产业。那么安全防范主要是地面，那我们这次策划的人民安防八达岭峰会，那主要是针对于把空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安全防范发展的一个峰会。那这个峰会呢，主要解决我们低空安全的管理啊，与这个飞行安全和它应急救灾和应用两个目的。所以我们在主峰会是昨天开始的，那么今天我们研究了一个实战场景的演练。那么实战场景演练主要就是把峰会各位专家大家研讨的内容来实战落地。那么这次实战演练呢，主要刚才听了专家们说了，主要还是以这个企业现在的技术发展和企业对落地应用来做的一个简单的演练，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实战水平。但是真正我们安全防范行业经过了40年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都可以看到现在 AI 人工智能，包括我们现在小区用到人民生活中都广泛的应用于我们安全防范技术。安全防范技术现在在国际上我们是中国排名第一，我们前三名的企业都是我们的企业。所以我相信我们低空安全包括我们现在演练的这些企业，也会在我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行业应用的这种广泛应用的支持下，也会逐渐的把低空安全我们无人机技术走到世界的前列里来，能广泛的应用于我们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人民安全。 低空安全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么对于冬奥会会提供什么样的保障？我们一起再来听一下。 低空安全的特点呢，跟我们地面的安全不太一样。低空安全它涉及到几个，就是管理难啊。大家都知道，无人机制造简单，成本低廉啊，飞手可以随时我们买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自己拍个照片到天上看看，拍照都用自己的无人机，所以它管理非常难。那无人机空中管理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提了一个叫空中新基建。什么叫空中新基建？我们地面，你看我们道路交通都属于基础建设，我们的社会公共安全、社会公共场所的安全建设也叫基础建设。但空中基建是让看不见的网，就是我们要把它的安全管控。我们的飞机就像什么呢？我们现在飞机人有人的是有驾照的，我们的地面开车是有驾照的。那说到我们无人机也应该像发动汽车发动机一样，一机一个档，一机一个牌照，然后所有的起飞要有管控啊，要有一个大平台，有我们空中的道路的管控。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的空中安全。所以在低空安全方面是咱们国家刚刚起步啊，政府也很重视。像我们作为协会来讲，所有做安全防范的单位都是我们的会员，所以我们协会也肩负着呢带动咱们这种高科技企业、高科技的安防企业、高科技的低空安全无人机生产企业共同发展的使命。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方面呢现在做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们组织了这次的高峰论坛和现场演练。冬奥保障上我们应用了我们的无人机技术，而且呢我们在空域管理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应用。那所以现在的应急演练其实是我们冬奥应急保障的一部分，所以这些演练的场景实际上根据我们冬奥需求的场景来进行设计的。应急联盟的孙秘书长他们全程把一个一个环节都是按照我们的应急需求，大家看到灭火、投递、救灾、照明，如果一旦电力问题的照明等等这些环节，实际上是根据我们实际场景设计的。防范是干嘛？防范是防范风险。应急是干嘛？风险发生了我们要实施手段。所以我们的应急都是出现突发情况、紧急情况才能应用。所以我不能保证，我希望不应用啊。要是应用了，说明我们就出现应急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我们充足的防范技术准备，但是我们尽量啊不出现这种应急的事故。 除了张莹秘书长的介绍之外，在活动现场呢也看到了很多联盟当中的企业进行自己的产品展示。我们也是现场采访了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北京凌天科技装备有限公司的马玉庆。对于这样的一次演练啊，他表示这个平台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好，也感谢本次这个主办方能给这次机会进行一个展示的机会。对，是2003年成立的，然后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然后是现在是C3版上市企业，然后也是北京市的第一批专心特新的小巨人企业。那公司业务的话，主要就是现在负责我们的消防、应急、 警用军警、 嗯、 包括煤矿矿山救护，现在都是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 嗯 啊， 那我们主要的产品都是以机器人为载体来进行这样的服务吗？ 是的是的，现在就是主打这个机器人代替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侦查消防灭火啊，做一些这个人员做不好的一些事情和咱们这个人员不愿意做的一些事情， 嗯 啊，用机器人去代替我们去做。 是，今天我们只展示了两款专门用来这种消防的机器人。那我们聆听现在目前有的机器人品类，种类数量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现在目前公司的特种机器人的数量大概在二十多种吧。 嗯， 二十多种包含了像不同体型的，那包含了小型的侦察，那中型的一个灭火，大型的一个灭火，包括汽油的、这个柴油的，还有这个电动的，不同系列，不同的一个工作场景，现在我们都有涉及到的一个机器人。 嗯，那这些产品在实际应用当中，是不是已经有很广泛的这种具体应用的场景？ 像一些石油化工啊，都有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因为它都是防爆的， 嗯、 我们整机都是防爆的，它可以在现场进行一个侦查灭火。 这次在八达岭机场的低空安全应急演练呢，是首届人民安防低空安全峰会的分活动之一。那么这次峰会也是聚焦探索无人机产业服务保障冬奥会的中国方案，以科技力量助力冬奥会。峰会期间呢，中国航空学会等十多个协会联盟和学术研究机构联合发布了2022北京冬奥会低空安全倡议书，希望规范无人机产业有序发展，构建良性的无人机生态圈。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低空安全专业委员会也同步成立，会努力构建完善低空航空器管理安全体系。此外，中关村延庆园和中科院无人机应用与管控研究中心也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未来有望共同建设低空安全公共航路，着力于面向冬奥会低空运行安全保障，致力于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促进低空经济发展。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低空经济，还有包括无人机产业，既需要实际的应用场景，需要科技创新的力量，同时也需要引导行业规范发展。今天上半段科创中国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进入科创中国下半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段玉龙。我们的一个文明习惯就能给垃圾一次再利用的机会，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来吧，参与垃圾分类，共享环保低碳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乐行京津冀栏目的主持人孙涛。品尝舌尖上的美味，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盘子干干净净，照出你我的品行。光盘行动，咱们一起来吧。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奥运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啊，跟这个机器人有关，或者说更具象一点哈，跟小型四足机器人有关。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北京芒荡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甘兴明。再次欢迎甘总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嗯，甘总呢，在之前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他和他的企业呢，一直致力于做小型四足机器人这样的一种研发创新，而且公司呢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成立的。之所以要成立这么一家公司呢，也是源于甘总本人他对四足机器人的这种喜爱。而且说到了在这个全球范围而言哈，美国的波士顿的一家公司在20年前其实就有四足机器人。那么20年的这个时间发展，现在我们看到不管是小米也好，或者是小鹏也好，这些国内的一些大的啊这个我们说互联网企业或者是智能汽车制造企业啊，也在关注四足机器人这个领域。那之前呢，甘总给我们介绍了芒荡的核心产品就是小型四足机器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请甘总给我们详细说一说今天带来的这款核心产品小型四足机器人，它都会有哪些核心的这种零部件啊。之前您也说到了，我们希望实现的是让这些喜欢动手的一些青少年能够啊拿我们这款机器人进行组装、进行学习，甚至是一些专业人士可以用来验证它的一些算法，实现这样的一个场景。那要想实现这种场景，我们背后的核心竞争力和科技创新点又是什么？甘总帮我们说一说吧。咱先来拆解一下这小的机器人吧，大概给我们讲一讲。 我们先从硬件上来说，从硬件上来说，关乎这个一个四足机器人最关键的部件就是它的一个动力单元。例如说这种小型的基于伺服舵机的，我们叫12自由度，也就是说它一条腿其实有三个舵机在带动它动 啊，一条腿有三个 舵机动力单元。现在市面上来说，因为四足机器人是一个很新的产品形态，市面上其实你很难找到一个动力单元专门是给四足机器人用的，所以说当时我们在做这种小型机器人也面临很多困难。例如说我们在市面上找了很多个常见的这些舵机，其实做测试就会发现它的这个就是不稳定，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玩着玩着有可能马上就坏了，就烧掉了， 卡死在那儿了， 对，卡死就烧掉了 哦， 所以说就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用的或者是适合四足机器人用的一个舵机。当时我们也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和我们的供应商舵机厂然后一起来探讨怎么来定制一款专门给我们小的四足机器人用的一个舵机。好消息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找到答案了，舵机厂和我们一起来配合，经过几个月的磨合，也定制了一款专门给小型四足机器人用的一个舵机。经过我们的测试，也是满足我们的需求，产品需求。 您提到的这个舵机也好，或者这个动力单元也好，三个才能满足一条腿的这样的一个灵活旋转 运动。是的，因为它有三个自由度，包括左右上下俯仰， 哦，你看面前的这个机器人，它的一条腿哈很细，跟我们现在这个话筒的这个电源线差不多，也就比我也就是我的小拇指的一半哈，甚至更细，它是一个薄片状的。 是的，是的。 这样一条腿要三个舵机，本身它就不大，那这个动力单元是不是更小？它隐藏在哪儿啊？ 传统单元其实是类似于也是仿生的，和人是一样的， 像我们的肌肉组织、骨骼组织一样。 对，它有大腿，有小腿，有髋关节。 哦， 所以说它是模拟这个。生物结构， 所以这也是四足机器人之所以吸引人类眼球，吸引大部分消费者的眼球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跟我们平时的这个身边的小猫小狗或者是一些四足动物哈，这个整个外貌是很仿真，然后让你看得有亲切感。 是的，是的，是的。 这光动力单元我们是跟一些这个专门的厂商做了一些定制化的需求。 对对， 嗯， 包括我们的舵机，其实我们还在研发我们下一代产品，其实也是说更深度的定制，怎么能让这个产品更简单，用户玩起来更好玩，更简单，更漂亮。 嗯， 啊，对， 这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核心要素， 最关键的一个核心器件。 哎， 这是从硬件上来说。如果从软件上来说，因为我们大家了解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包括我们国内或者是国外很多大学现在学机器人，包括很多公司做机器人，基本上都是轮式机器人， 嗯， 都是带轮子的， 有履带的， 对，履带的轮子 的， 其实这个产业来说，这个技术上来说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足式的机器人现在还很不成熟， 嗯， 还在前期。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大型小米铁蛋呀，或者波神的动力啊，他们大公司其实有些做的东西是不开源的， 嗯， 包括小米其实说是要开源了，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开源意味着大家能够把一些核心技术共享。 对， 是吧？ 但其实它也是基于开源的项目做的，是的， 嗯， 包括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开源项目。 大家对于四足机器人这样的一个领域，积累博采众长，积累各家技术，让它能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这个产品之所以吸引全球各地的爱好者或者是技术大拿来参与进来，就是因为我们是做了一个开源。 嗯， 大家可以发挥各自的长处，比如说一个软件系统里面有十个模块。有的时候你不可能全部都覆盖住，能力所及，有可能某一个人只专注在一个点上，他可以把这个点做得很好。 嗯， 然后我们这个公司马能信息呢，我们作为一个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连接的作用，就是连接全球的这种人才，或者是对四足机器狗的这种爱好者人才，然后把他们的智慧都融到这个产品里面来。 嗯，而且刚才提到了和我们平时看到那种轮式或者履带式的机器人不同，这种四足机器人它是属于一个刚刚的发展兴起的这么一个阶段， 嗯， 它从技术角度然后从产品角度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成熟，但是大家也会说了，这个差别在哪儿呢？不就是把转动式变成走吗？这个难点会很大吗？就是很多外行看起来无非是行走方式发生变化了， 嗯， 那这背后是整个技术的这种这个出发点，还有包括这种技术的要素都会截然不同吗？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很多理论的基础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 轮式的话它其实是比较成熟比较稳定，足式的话就是更像，就是从更像人了，更像人的一种机器人， 嗯， 因为包括它的一些控制算法包括一些步态算法都有很大的挑战。 哎，我打个比方哈，比如说咱们这些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老会说，哎呦，他有这个大运动发展，还有精细运动发展。我理解，可能像这种轮式或者履带式的，他可能哎大运动发展的很好，但是他的这种精细动作，可能有的时候跟我们四足机器人比起来，相对要差一点。四足呢，可能更仿真，然后更仿生，就像人一样，他的这个脚啊，他这种触感啊，他的这个动作啊，他的这种精细运动相比较而言可能就更精确一些。 其实从这个场景上来看，其实是轮式机器人更适合在平面上运动，但是足式机器人更适合复杂地面的运动情况，这个也是它两者的就是最大的区别。 哎，总之这个机器人大家庭现在的发展是越来越细分化，然后这个领域越来越垂直化，而且刚才甘总也提到了，其实在全球都有很多对四足机器人非常热粉啊，或者非常喜欢的一些这个爱好者，或者是像您一样专门做这个产业的创业者。那么刚才提到的这种核心的一些技术，还有包括一些零部件，包括之前你也说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体还搭载了像一些这种摄像头啊，然后还有包括一 些这个企业给我们提供的用来测试和推广的一些零部件啊。那这样的一些亮点，还有您提到的我们希望在小型四足机器人的这个使用场景方面芒当的特色。 其实这款产品像刚才说了，其实聚合了很多个就是全球四足机器人爱好的一些智慧的一个结晶，包括这些大的机构，包括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摄像头是一个 3D 的立体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就来自 OpenCV 他们最新的一款摄像头，用这款摄像头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些深度信息，包括做人脸识别、手势识别，然后就可以做得更精准，同时呢，例如说有一些激光雷达，借助激光雷达呢，我们可以让这个小狗可以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去建一个地图，建完地图之后它就可以做一些导航，大家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带腿的扫地机 啊，带腿的扫地机啊，比如在您家给勘测一下什么地方是需要重点清扫的。 是的是的是的，当一个四足狗，当然我们最终的目的刚才说了有两个产品线，第二个产品线其实就是一个消费类的产品线，就是我们最终想做一个家庭用的四足机器人。进到家庭之后呢，如果说我相信应该很快就会出现这类似的产品，就是说在家里一个小的小狗，外形很可爱，然后它能看到你之后能识别你，然后可以跟你对话，它可以显示自己的表情，然后你给它一个指令或者是给它一个手势，它会像真狗一样去跟你撒娇啊，或者是跟你逗你玩啊，或者是执行你的一些操作呀。这个产品，类似的产品应该很快就会面世。 我们知道在训练真狗的时候，有些宠物主人特别喜欢比如做一些动作，比如说拿个这种枪一样比划一下，然后它会躺那装死。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的这个机器狗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互动，是吗？ 对对，从技术上来说，其实在很快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下一代的产品我们希望也是年底能这个原型机也是能面世的。包括为什么这个产品能做到这样，就是有可能需要有很多的技术点，包括你让一个机器人让它智能，因为有很多这种算法啊，包括这种强化学习可以让它执行的指令更精准，但是四组织学习它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方向，但是它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有自己的感情，就会有自己的生命。本人的体现来说，它不仅仅是执行你的指令，而是说它会与你互动。 所以这是我们想要打造的第二款核心产品， 是的是的， 就是要走进家庭。 是的， 那走进家庭可以成为比如说这种家人的这种陪伴啊，或者说是帮我们做一些比如说清扫的这种工作啊。 是的是的，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未来在家庭当中的一个使用场景。而且刚才甘总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访谈过一些人工智能的这种专门的公司，也在说到了其实这种机器的深度学习，它前期会有大量的这种数据或者是一些场景的这种这个指令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这种输入性的啊，让他去深度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在我们四足机器人领域当中，是不是也是我们前期开发需要考量的一些这个地方？我们是跟别的企业来合作，还是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其实刚才主持人问到了这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我们这个团队有一个从有一个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个学生研究生，但他们那个实验室就会说，在一些这种人工智能的算法呀，或者是数据的训练呀，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但只是说在模拟器里面，然后表现都非常好，但我们就希望能一起来合作，把他这个，他们的成果，就是结合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个四足机器人里面来，这样就可以。不用从零开始做一些数据的收集啊，或者训练呀，就相当于一个各个优势结合在一块儿，就可以把这个产品呢，就是快速的成熟。 哎，您说到的这个，我在想哈，就比如说在模拟器当中积累的这些成果，如果转移到我们的这种小型四足机器人当中，它这个本身转移的过程会很复杂吗？比如我们是不是就像拿个 U 盘，然后从电脑上拷一下，直接拷到我们这个里头？还是说它本身要做转化？ 因为在模拟器里面，所有的条件都是理想状态。但是在真实的情况里面，真实的这个四足机器人里面，它就会没有那么理想。它其实很多工作是一些工程化的东西，不是说是一个理论上难度非常复杂无解的一个过程，它其实理论上的过程已经跨越那个阶段了，其实就是说 怎么用工程化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怎么能把解决问题，怎么快速的把这些工程问题解决掉， 等于是理论向实践应用转化这么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 就是理论理想化的这种条件下，哎，我们出现的这些因果，然后放到我们的这种实际过程当中，发现哎，可能这儿有问题，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对，大方向是一样的，只是说细节上怎么能让它更优化。 哎，这本身的合作其实也是对之前的一些技术，我们怎么去给它优化升级啊，发现问题， 对对对， 解决问题的过程。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样的一些想要合作的计划已经有了，是吗？ 已经在进行了， 已经在推进了。 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刚才甘总给我们讲到了这种两款机器人，那目前这个成品机器人的话，其实也谈到说是希望向青少年去推广。在这儿我想多问一下，很多时候家长也会说，青少年需要这样的东西吗？为什么看好这个产业的发展？您作为一个产业当中的这个创业者也好，或者是创新者也好，您怎么看待这个市场前景？ 是这样，从我们目前的数据上来看，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全球发售了几百套斯坦福大学的机器狗。 嗯， 总体上来说其实是美国的市场是最大的，就是说美国的爱好者是比较多的，国内其实也有不少，但相对来说客观上来说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好一些。 您说的这个机器狗在全球范围发售的，就是像您之前讲到的， 就是比它大一些的， 面对青少年来让他们做动手实践的。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像动手能力的，其实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能力。其实你很难说，我这把这个狗组装完了之后，我的语文能提升多少分，我的数学能提升多少分，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嗯， 但是至少在我了解的情况是，美国、日本。其实这个他们对这种动手能力还是非常积极或者是在意这件事情的，他们会非常主动的去培养这种能力。包括这个有日本的客户就说，暑假放假了，有些高中生有可能就会自觉的说，哎，我买一个这个东西我要练练手。 嗯， 有美国的一个客户说，哎，我这个出差前段时间，但是有需要隔离两三周，没啥事儿，给我发一套，我要练练手， 打发打发时间。 对对， 技术型爱好者宅在家里时候可以研究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中国的家长也很在意孩子动手能力啊，尤其这些年，比如说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给他买积木，现在再进展一点哈，好几百块钱或者甚至上千块钱的乐高，也是为了让培养孩子们的这种动手能力。那如果再升级一步，咱们的这个机器狗，它在像我们做这种乐高积木啊，这种所谓的这种创新啊、创意啊这个角度来讲，它又能锻炼孩子们的什么能力？ 它其实是一个可以理解成是一个高端的乐高积木。 嗯，高端在哪里？ 就是组装完之后，它可以做一些，例如说通过遥控器啊，我可以做很多的这种动作展示。你如果说，例如说刚才主持人说了，前面其实还有一个小屏幕可以展示各种面部表情。 嗯， 比如说不同的用户我想定制他的表情，哎，我们有操作手册可以告诉你，你画一张画，然后怎么让这个小狗就展现出你这个怎么能就是他的面部表情怎么换成你这个画。 哦， 就是一些客制化定制化。 哎，有点像我们拿这个手机投屏的时候，我们这样的话就是拿一个纸质的这种画作，可以通过一定的这种操作方式，然后让我们机器狗的这个屏幕就展现出来我这幅画。 哎，对的对的，就是说屏幕的可以支持定制化，包括外壳也可以做定制化。然后做完之后呢，你也可以自己例如说如果说对算法或者是对编程有兴趣，你可以给他输入一些固定的指令，或者是你想让他执行的一些操作，可以按照你的意图去让他去执行。 哎，你看这个过程我理解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四足机器狗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可以链接很多你不同的这种需求哈，这种动手需求以及设计需求以及理念需求。而且说到了，你看如果拼个乐高它可能就是静止在那里了，但是我们拼这个它需要动，是不是您拼的这个过程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它可能从行动上来讲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反馈哈，比如说你拼的不够好，它可能表现的就不够灵活。 哎，是的是的，因为拼好之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一个教程，包括一个纸质的文档一个在线的文档，还有一个视频的一个教程，会告诉你拼完之后怎么才能让它运动的最好。 它有一个叫 calibration 的一个过程，叫一个校准的过程。 嗯，所以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在主推的产品。 是的， 您刚才说了，可能在全球范围而言，我们都在主打这款产品。不同国家和地区有自己的这种消费水平、消费能力和消费意识。那么，针对我们中国地区，您有没有就是计划说，咱们这款产品大概定价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能被现在的一些孩子或者以及他们的家长所接受？ 目前因为。我们前期整个还是因为这个元器件的成本其实现在相对来说还是稍微高一些。 嗯， 包括我们 Kickstarter 众筹的话，其实我们的定价是$499，其实也是3000多人民币了。但这个的优势就是说，如果说据我了解，就是国内的客户也会有很多爱好者去玩这个东西。但 它可以反复拆装吗？ 可以，但它的好处是你拼完之后才刚刚开始，就是后续更有趣的东西、更有挑战性的东西才刚刚开始。拼完只是第一步。 这未来还会有很多可以让你去发挥的空间。 是的，是的， 啊， 我们的软件也在不停的升级，也都是免费升级。 刚才甘总介绍的咱们这个两款核心产品，也是未来芒当要去重点打造，还有包括怎么样把它这个成本降低，然后让更多家庭能够接受的未来走的一个方向。我最后一个问题还想再问问甘总，就是之前你也谈到了，我们其实走的是这种国际化的合作和管理的一个路线，包括我们整个团队的人才引进也都是全球范围内去招募的。 是的， 为什么要走这样的一个路线？ 这个其实也是超出了我之前的计划，不是我主动选择的，而是被动选择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收到了很多国外用户的一些反馈，好多这种好多国外的朋友爱好者，都希望能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一起来做这个产品。当然了，我们也会说，不是说，提一个要求我们就加进来了，我们肯定也会做一些筛选。就是说，进到我们这个团队的第一个就是必须是爱好者，就是狂热的爱好者。第二个就是有技术能力，能弥补我们团队的一些这种技术点，包括我们后面也会。扩展一个在国际团队上也会做一些扩展，吸引更多优秀的全球的这种个人爱好者或者是发烧友。我希望能在国外能部署几个全职的一个技术大拿。 这是一个被动选择，但 是 也是一个符合现状、符合整个全球这种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这种现实条件的一个选择。因为只有全球化的这种视野，然后包括开拓全球市场，才能让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更好的去走进大家的这种视线当中，然后集合更多的新技术，让它有一个质的这种飞跃哈。那 是的，是的。 今天我们跟甘总呢是聊了聊关于咱们芒当科技有限公司在做的这个四足机器人。那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甘总再来聊一聊他个人的创业故事和创业经历，看看他为什么把自己的产业聚焦在创业项目聚焦在四足机器人，以及在做创业过程当中两年的时间哈，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继续分享。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科创中国，也谢谢甘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那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牵着你的手到公园去走走，晚上的星星很漂亮，我只有坏念头，你说我是枕头，将我抱在你怀中，我爽到半死，怎么开口，怎么能够打扰你的温柔，你的头靠在我肩头，我的口想笑想到发抖，让我变成你的好枕头，还要变成你的狗。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